又来紧紧纠缠，只能说遗憾，你的爱情那么短暂。哦，遗憾，付出心境是那么困难。遗憾，遗憾的是终于也尝到了孤单。 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赵咏华在1997年所发行的她第13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只能说遗憾》。据说这张专辑是当年他和李正帆分手之后所发行的第一张大碟，所以会有很多在那个时候非常喜欢他的歌迷会觉得这首歌只能说遗憾是他失恋的一份心情。而今天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的感想是不单单是爱情，还有很多事情方方面面在演变到最后，可能我们都会有一种无力感，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情就如这首歌所唱的一样，只能说遗憾。而关于感情只能说遗憾到最后的这种心情，我觉得在电影《大鱼海棠》当中就有一段台词说得很有味道，想在今天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我告诉你什么是最可悲的，你遇见一个人犯了一个错，你想弥补，想还清，最后你才发现根本无力回天，犯下的罪过永远无法弥补。在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是如期而至，最悲伤的事情是那人已远去，你思念千万遍而不得。所有的眼泪都有一个名字，最苦涩的那种叫做遗憾。这时间想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周深的这首《大鱼》。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遗憾，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一首英文歌曲 Miss Misery， 红颜知己。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这样的翻译虽然很美，但未必准确。不管了，我觉得其实如果按字面意思翻译，那就没有任何回味的这种感觉了，字面意思是痛苦小姐。好，我们不说那么多。 Through the day somehow, from Johnny Walker Red, where the cold pain behind my eyes it shoots back through my head. His two tickets torn in half and a lot and nothing to do.But it's alright, 'cause some enchanted night I'll be with you. The tarot cards and the lines in my head tell me I'm wrong, but they're untrue. I got plans.Both of us that involve a trip out of town to a place I've seen in a magazine that you left lying around. I can't hold my liquor, but I keep a good attitude.'Cause it's alright, some enchanted night I'll be with you. And though you'd rather see me gone than to see there come the day I'll be waiting for you anyway. Next doorTV's flashing blue, frames on the wall. It's a comedy from the 70s with the lead no one recalls. He vanished into oblivion. It's easy to doAnd I cry to see when you talked to me the day you said we were through. But it's alright, some enchanted night I'll be with you. 这是美国的一部老电影1997年的心灵捕手里面我个人认为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 Miss Misery。 这部老电影可能会有很多朋友都觉得非常熟悉，因为央视六套时常未播，我第一次看就是在央视六套佳片有约里面看到的。而这部电影在后来我再看，岁数稍微大一点，可能感触跟最初看不太一样。年轻的时候时常会说，我们看很多戏都会觉得哪部戏打得热闹，或者说情节转换的激烈，矛盾冲突越大会越精彩，而后岁数大一点可能会看得更深一些。最近看给我感觉印象最深刻感触最多的，已经不是威尔最终能够战胜自己走出自己的心理障碍，而是他和他的心理医生山之间的一段对话，一段关于后悔与遗憾的对话。是他们在心理治疗上聊到山与他的太太相遇，他为了一个当时还完全陌生的女孩放弃了一场非常非常重要的棒球赛。山说， 他从来都没有后悔放弃过那场比赛，然后跟他的未来老婆聊天，因为他从此便有了20年美满的生活。他不后悔为老婆放弃自己的事业，不后悔失去老婆之后现在这种孤零零的生活。而说到那场错过的棒球赛，他说他更加不后悔，最多的只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所以现在想来，好像后悔这种难受的程度要比遗憾要大很多。但我们时常会提醒自己，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留遗憾。这种感觉会是什么样的，这种感觉很微妙，可能每个人感触不一样。好，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看过《心灵捕手》的话，倒不妨把这一部美国老片找出来看一看，或许你能够把后悔和遗憾稍微做一个区分。来听这部电影里面的另外一首插曲。 Someone's always coming around here, trailing someone you killed. Says I seen a picture on a $100 bill. What's a game? A chance to hear his one. With real skill, so glad to meet you.Get up the ticket shows there's money to be made. Go on, lose the gamble, that's the history of the trade. Did you add up all the cards left to play? To see row and sign up with evil Angela.Don't start me trying now. Cause I'm all over it, Angela. I can make you satisfied in everything you do.All your secret wishes could right now be coming true. Be forever with my poison arms. Around you, no one's gonna fool. 这是《心灵捕手》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叫 Angelus， 多了几个字母，好听归好听，但是我却觉得远不如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另外一首少几个字母的歌 Angel。 这时间不想过多的说话，我们来听这首经典的 Angel。

许美静在1995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遗憾》。关于这张专辑，在内地引进的时候已经到了1996年，而且内地的版本要比其他版本少两首歌。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看到当年在宣传这张专辑的时候一段简短的文字，说在当今歌坛，他大概是唯一不以呐喊、舞蹈、造型来占据市场的艺人。他所以吸引人的纯粹就是他的音乐，他用那如天籁般纯净的声音，不仅让我们得到了听觉上的愉悦，更让我们得到了心灵的感触。在孤独的时候、寂寞的时候、想被安慰的时候，就去听听美静的声音吧。也许有时也该欣赏欣赏另一种美丽，遗憾。看完这段当年的专辑宣传文案，我就一直在感慨，和当下的这些唱片公司，包括演艺公司推新人、推新专辑、新歌曲的文案比起来，真的是太过简单。但是当年我们好像更多的不是看这些文字，更多的是音乐本身、歌手本身。所以这张专辑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多喜欢许美静的人，他们固执地认为这是许美静最棒的一张专辑。喜欢许美静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当年他的第一张专辑明知道刚刚发行，就立马引来了包括李宗盛在内的港台地区的两个王牌制作人的青睐，甚至李宗盛在当年还力邀他加盟到自己执掌的滚石唱片公司来。而许美静在当时竟然不是实物的拒绝了他，他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要留在新加坡，要跟新加坡的创作才子陈佳明来合作。我觉得我身边会有很多的音乐 DJ， 我的同行都会觉得有一些遗憾，因为当年如果他选择了李宗盛，或许他的发展的路线会发生另外一种景象的变化，甚至我们觉得他的人生这个轨迹也会发生变化，至少不会在后来大闹酒店，甚至是被说成是失心疯。对，就说到这里，不必再往下说，因为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我们听歌就好，说其他的故事 OK， 但是艺人的这些私事总归是他的私事。可是说到许美静，你有一种绕不开的感觉，因为他和李佳明工作和生活就是那样子，你兜不了圈子。不过倒是有铁杆的这个粉丝跟我说，其实在《明知道》这首歌里面就有预示许美静对自己感情的歌词，明知道爱你不会有结果，为何我还如此执着，为你付出所有，你竟不顾一切就走。仔细想想，许美静那些忠实的歌迷在一开始可能都是有这种单恋的心情，或者说失恋的心情，才会喜欢她冷冷的声音吧。我比较喜欢另外一首歌曲，不是很红，但是却能够唱到人心里，许美静的《迷乱》，歌里有唱我爱你在这迷乱的城市里，只是明天该如何继续，悲伤的歌破入心里，哪有勇气再和你依偎。我妹妹听许美静的歌，然后要介绍许美静的歌，在介绍完了之后，在心里都会暗示自己，喜欢许美静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就是这种不顾一切的付出，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残酷的快感吧。但是我想提醒各位，既然感情的事情都是冷暖自知的，为什么不让自己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呢？好，不能往下说了，越说越有我个人的情绪化在里面。我们来听这首《迷乱》吧。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寂寞。结果有谁在乎真伪，爱那么彻底还心碎，没 每个美梦飘忽难懂，每个承诺如此的朦胧。我爱你在这迷乱的城市里，只是明天该如何继续。悲伤的歌火如心扉，哪有勇气再和你依偎。我爱你在这迷乱的城市里，只是明天该如何跟随。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争吵寂寞？结果有谁在乎真伪？爱那么彻底还心碎。每个美梦飘忽难懂，每个承诺如此的朦胧。我爱你在这迷乱的城市里，只是明天该如何继续。唱的歌火如心扉，哪有勇气再和你依偎。我爱你在这迷乱的城市里，只是明天该如何跟随。告别的夜请别流泪，这一切难以说明错与对。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遗憾。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这是来自于梁汉文所演唱的《遗憾》。 一张已被人任意撕碎的照片，全是你留低遍地零落爱念。一双眼在遥望我亲爱已抱怨，爱是来又去，将我心境扰乱，亦叫遭遇。随时随地都会变，令我极难预算。相爱与相分，何时你将一切对立概念来调转？爱慕早受恨，你若然伤我，应心感的遗憾。离否你的狠心没疑问，这是人皆有的恻隐。 这被人任意撕碎的照片，期望以前的少年能复再演。谁的拼贴上牵，那份情或意仿照片中毁坏，不会复原。随时随地都会变，令我极难预算，相爱与相分，何时你将一切对立概念来调转，爱无早受恨。概念来调转，爱无早受恨。 在1997年所发行的专辑《爱与情》当中的遗憾，在这首歌里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那份情或意仿照片遭摧坏，不会复原，随时随地都会变，令我极难预算，相爱与相分，何时你将一切对立概念来调转，爱慕做仇恨，你若然伤我，应深感及遗憾。这广东话歌词用普通话读出来之后，就觉得味道好像失了半分，但是我觉得你听这样的歌，看到这样的歌词，或多或少会有些感触。而我每每听这首歌，都可以想起张小娴曾经写过的一段话。张小娴说，我以为爱情可以克服一切，谁知道它有时毫无力量。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阴晴圆缺在爱情中不断重演，换一个人却不会天色长蓝。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来自于阿妹张惠妹所演唱的《蓝天》。 无心无水，我又挣扎了一夜，窗外透进几丝光线，空荡的房间留着你的照片，幸福的感觉索然无味，无心唱歌却又拨断琴弦，所有的事留给明天，感情的善变挖空心思遮掩，谁能用真心说抱歉，我陷在爱里面，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退不去 时候就在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遗憾啊、我想不管你是谁，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让我们觉得有一些遗憾的事情发生吧。在爱情公寓当中，曾小贤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想要在今天节目最后说出来跟各位一起共勉。曾小贤说，人生就像一场单程的旅行，即使有些遗憾，我们也没有从头再来的机会，与其纠结无法改变的过去，不如微笑着面对未来，因为生活没有如果。说完曾小贤讲过的这些话，我就想提醒各位，其实我们的生活真的很精彩，甚至有时候比一些影视作品还要精彩，只是我们身在其中有的时候忽略了而已。就像是许巍在他的那首《晴朗》里面有写的歌词，叫做一切就像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所以我们不必纠结过去的那些你心里面觉得是遗憾后悔的事情，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我们应该活在当下，考虑明天。所以请各位好好的去盘算一下接下来你该做什么，你想要什么。节目最后就来听这首许巍的《晴朗》，希望收音前的每一位，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少一点后悔和遗憾的事情，多一点快乐和幸福。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 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它击打我的心，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离人般的你，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它击打我的心，我爱这精彩的世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春天般的女人，她温暖我。